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大相对湿度5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个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今天是2018年的2月28号11:3315秒啊。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是：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我每天会相约不同方方面面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 是的。 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新的朋友， 对， 我觉得结识新朋友是件非常快乐和兴奋的事情。 对，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后就越来越多的朋友，是 朋友圈嘛， 对， 希望大家呢多多交好的朋友，走新的路线哈。 是的， 有些朋友呢会过年春节出去走一走，今天他就是刚刚从一个非常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地方回来的，是不是？音乐就很神奇哦。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就是 对那样的感觉， 对，好像不透露是哪儿。 对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哈，第一次见面的小乔帮主，欢迎啊！ 欢迎小乔帮主。 大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从 新年 刚刚飞回来的， 我的天呐， 带着他那国家的气息， 是的， 刚刚回来， 跟他的另一半，跟他的爱人一起去见证，对，一起去这个徒步一下哈。 是，到底是哪个国家？跟我们先说说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达人小乔帮主，很高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第一次跟大家在这里见面。那么这次我们是去了一个佛系的国家， 佛系的国家， 对。对，而且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一个国家，那就是著名的尼泊尔，我们的邻国。 尼泊尔真的是好多人想去呢。 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以前的报道啊，大家会尼泊尔有一些些的想法和看法，对不 对？ 对我们今天呢，因为刚刚回来，带着第一手新鲜的感觉，我们要听听我们小乔帮主十分钟之后到底如何分享尼泊尔这趟行程。 对，好的， 很期待，因为他跟他另外一半去的。 我跟你说，两个人去尼泊尔，就总有一种好像是感情能够升华的这样的感觉， 精神上也升华， 对对对，啊、精神上，哎呀妈呀，这境界不一样了啊， 情比金坚。 好 好的，十分钟资讯之后，我要听听小乔的精彩分享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们告诉第一条哈，这个我发现现在厕所这样一个建设越来越受到国家以及各个部门的重视。 是的， 对不对？ 厕所革命嘛，是不是？ 标题怎么说的？ 内蒙古计划三年新建改建2400多座旅游厕所。 巧了吗？这不是 巧了吗？这不是 嘉宾就是内蒙古的朋友。 哎， 问问我们的小乔，内蒙古的景区厕所你觉得如厕方便吗？ 体验如何？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这个 有待提高。 对，确实有待提高。有很多景区确实需要厕所有改造。 你看看， 哎，这所以说厕所革命不是说那个像大家想象有需要那么多吗？ 当然 真的需要啊。 是的，我们了解一下，记者也闲不住哈。26号从内蒙古自治区旅发。委获悉，今后的三年之内，蒙古将新建改建2400多座旅游厕所，为的是什么？进一步提高旅游景区接待服务的水准。 对， 这个很重要。 对，据介绍呢，内蒙古将持续推进旅游景区城乡一体化厕所革命，重点开展厕所建设、管理服务、科技提升行动，采取强化组织保障、资金支持、考核督导、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实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的目标。 你看，就是一个厕所的革命，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去完成， 对， 很艰巨的任务 哦，真的是 如厕方便，如厕味道清新，环境优异，人整个心情会很好的。 是啊， 对啊，城市的缩影，对不对？ 真的要柠檬味那个小品、 对对 对 是不是？ 是。内蒙古将采用节水、节能、除臭等新技术、新材料，建设生态、低碳、环保的旅游厕所，探索解决高寒地区厕所的防冻、缺水的一系列问题。 是的，一到冬天，我跟你说，北方上厕所，尤其是你如果住过北方的农村，冬天上厕所绝对是一大考验， 很冷的， 很冷，对， 冻屁屁，对不对？ 对，冻屁屁，他说，哎呀，结冰了，不行，我不上了，我要走。 了解呢，自2015年以来，内蒙古累计投资了10.49亿元，新建改建厕所是4054座， 已经是颇有成果了、 基本实现主要道路沿线、旅游景点、交通驿站的全覆盖。 是的， 谢谢他们哈， 谢谢他们。 是，那第二条怎么了？ 第二条，我们来看哈，今年元宵月，元宵月是什么？马上就要到十五了吗？ 今年十五吗？ 大家记得吃汤圆和元宵啊。 是的， 十五的月亮15圆， 不是16了， 不是16了、最圆时刻是出现在上午。 这个 上午什么概念？我 是吧？ 啊，怎么看你？ 元宵节将近，这是农历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对， 都说十五的月亮16圆，但是天文专家表示说，同去年一样，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当天圆。 哦，是这样的。那据了解呢，月相变化一周为一个摄望月，就是农历的一月、一个月啊。这个月当中呢，月亮最圆的那天称为望日。 望日。 对，狗年望望。 望望望啊。 对，也叫做满月。 是。 那月亮从一个满月走到下一个满月需要29天半的时间。 哦。 望。通常呢为农历每年的 希望的望、 希望的望、 对对 对，14、15、16或17、这个时候呢，地球正好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从地球上看太阳西下时，月亮正好从东方升起、被太阳照亮的这个月亮是此刻最圆的， 此起彼伏嘛， 此起彼伏。它这个当然地球呢，它有时候有点偏差啊， 是 它这个日子就不一样。 有些问题疑问，为什么月圆在农历里的日期不固定呢？ 为什么呢？ 相关专家赵先生哈、这天天津市文学的会理事赵先生说，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 啊，椭圆啊， 时近时远、最近时有35.6万平 平方米 万多千米 啊，万多千米呢， 最远时有47万多千米、 嗯、 由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点，远时走得慢一点，由于月亮转动的步伐有快有慢，因此每个月的望的时间也有差异、 哦、 农历14、15、16、17都有可能，其中以农历15、16这两种情况，就那么就15月亮15圆，15月亮16圆嘛， 对，16的月亮15圆，哎，这句话好像不对呢， 嗯，这倒计时呢、往回看嘛、啊、 对，那记者翻阅了天文年历发现2019年的元宵月同样是15的月亮15圆， 棒棒的， 而2020年啊则是16圆， 轮一回嘛， 对，轮一回、啊、 嗯， 元宵月连续三年15圆比较少见， 是的， 但是呢这也是正常的历法现象啊、 嗯、 这赵先生强调的、 哦、历是年历的历啊， 对、 嗯、 然后既然说是元宵月的15圆、哦、那么最圆时刻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啊 嗯、 我们再看看啊， 天文学家表示啊，月亮最圆的时刻其实是3月2日上午8点51分。 哦呦！ 不过呢，公众晚上赏月时不受影响。 好的，好。 月亮看上去依然是圆的， 嗯， 如镜似盘，珠眼玉润，皎洁明亮，分外迷人，好像一张饼，饿死我。 希望 啊，对， 3月2号那天天空作美。 哎，对，让我们能看到最圆的一个月亮， 是啊，那天不是 super 月亮出现的时候， 啊、对对对， 蓝月亮 啊、哦，蓝月亮， 朋友圈里发的呀，真是水平真是参差不齐啊， 啊，对 ，P 的一个蓝月亮， 对，非常好看啊。 嗯， 来关注澳门的情况啊， 嗯、 澳门呢，2018年的一月呢，有一个统计， 嗯、 入境游客下跌， 哎，一月份下跌了， 怎么回事 呢？ 啊， 那记者26日从澳门特区政府啊统计及普查局去获悉、 哦， 那由于去年和今年的农历新年分别处于一月和二月，那今年一月入境澳门的旅客一共是274万人次，按年下跌4.7%，按月则下跌了10.2%。 这个相关部门一定要考察怎么回事哈？ 怎么回事呢？ 今年一月内地旅客共193万人次，按年下跌了3.5%，其中个人游的旅客自由行啊为90万人次， 嗯， 跌幅为20.6%。 嗯， 内地旅客主要来自于广东省、湖南省和福建省，来自我国香港旅客为44万人次，下跌16.8%，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旅客为8.4万人次，按年有所减少。 嗯， 那来自于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的旅客同比也减少，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旅客有所增加。 对，其实这个还是跟距离有关系啊，澳大利亚离澳门其实不远， 地理位置 对吧、 嗯、 那按照入境方式去统计呢，经过陆路入境的旅客是158万人次，都是减少啊， 嗯， 减少了12.3%。那经海路入境的旅客同比上升了4.5%，到90万人，这不澳大利亚那边飞过来的吗？是吧？嗯，没有陆路，只有海。那经啊，这不是海路，还是坐船 啊？坐船。 这个经过空路入境的27万人次， 啊、 按年增加22%啊，这是澳大利亚那边过来 的。是 的， 是的，不管是海陆空，都希望大家择自己的最喜欢的旅行方式，交通工具，来到我国的澳门，看看漂亮的澳门特区啊。 嗯。 第四条来自于南半球一条信息，新西兰南岛很多人想去，也非常漂亮、 嗯， 但是现在峡湾地区遭遇了暴雨的侵袭， 嗯， 现在已经有数百名游客被困在南岛喽。 嗯，是的。 嗯， 那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5日下午，新西兰南岛峡湾地区遭到了暴雨的侵袭，造成山体滑坡，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 嗯， 据报道，当地时间25日下午，新西兰有一个叫做Wilmot Pass 2D 有339人被困。 哦， 雨停之后，多架直升机出动了，解救了被困游客，还是很迅速的、啊。 谢谢他们啊。 对， 嗯。 然后像这个发言人蒂芬表示说，山体滑坡呢堵住了道路，他们也因此被困了。 嗯。 然后他说，雨一停，我们就立即把游客送到了 West Arm。 嗯。 同时还有一辆挖掘机在进行道路清扫， 是的，是的， 晚上6点半啊，基本清理完成了， 非常的高效率哈。 嗯、对， 当地时间26号早晨，新西兰南岛峡湾区将进一步的进行道路的检查，方便大家出行返回到达哈。 嗯， 最后消息来自俄罗斯，我们倒是去过这个地方哈。 是的， 去过，印象很深刻，是不是？ 印象很深刻。 俄罗斯的红色旅游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的朋友哈。 嗯， 我们中国春节期间大约有4000名中国的游客以免签的方式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去过啊， 都去过。 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执行经理皮亚季哈卡特、啊、表示说，春节假期是中国旅游境外的旅游高峰期，不少中国游客喜欢来俄罗斯逛一逛，比去年的同期相比呢， 中国游客增长了50%。 我的天哪！ 是离得不远哈， 是离得不远， 也方便了现在签证啊。 对，得亏我去早，我跟你说， 人还少一 些。现在真的是人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是的。 近年来呢，俄罗斯成为了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国家。无论是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还是在艺术之都圣彼得堡，那俄罗斯旅游公司都喜欢采用红色旅游等等主题的这个旅游产品来吸引中国游客。 嗯， 那它为什么呢？当然是中国游客对俄方的红色旅游项目感兴趣呀。 哦， 它这个项目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 嗯， 它包括像中共六大会址常设的展览馆、俄红场列宁墓，红场那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是。 胜利广场、阿夫托尔号巡洋舰，还有斯莫尔尼宫等旅游的景点，还包括伏尔加河旁的列宁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 是的，这都是必去的景点哈。俄国的旅游业人士表示说呢，来自旅行社和这个酒店宾馆预订的数据表明，俄罗斯成为18年春节长假中国人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很多中国的家庭选择到俄罗斯欢度18年的春节，价廉物又美是不少中国游客选择在春节期间参加红色旅游项目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对俄罗斯旅游业来说，2月份是旅游的淡季，酒店会在春节期间给中国的朋友们提供更优惠的价格。那春节期间从广州出发到俄罗斯十日游的费用大概在5000人民币十天啊。 嗯， 一些旅行社提供较短行程只要3000元人民币左右啊。 哇， 希望这个红色主题的兴起，各位去莫斯科圣彼得堡感受的时候呢，多多留下自己青春以及过去的回忆和想象哈。 嗯，对， 俄罗斯得去哈， 得去。 嗯，你是9月份去？ 我是11期间嘛，我9月30号去的。那个时候其实莫斯科如果要赶上晴天的话，莫斯科圣彼得堡是非常非常好的， 美丽啊。 对，金秋十月，因为它那儿比咱们这儿冷的要稍微早一点。 是。 全部的叶子全黄了， 哦， 到处都是银杏大道， 漂漂亮亮的啊！世界那么大，我们有理由没有理由拒绝去看一看。 嗯， 时间来到11:46，欢迎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小乔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歌啊，就特别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小乔跟他的另外一半爱人牵着手在尼泊尔各个大街小巷走走停停， 嗯， 非常的舒适。 其实是想象中这是怎么美的， 是不是？ 哎， 想象很美丽哈， 对，想象很美丽。 我们会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对对对， 终于到达尼泊尔了啊！ 今 天我们的小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欢迎。 当当，各位听友大家好。 是的，今天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去分享，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也很紧凑了哈。 对， 这趟行程当中，我们作为听众来说，想要去了解尼泊尔，一般是衣食住行娱购游肯定会关注哈。 对，没错。 怎么到达那里？你这次是怎么去的？而且春节期间。跟我们说说情况好不好？ 好的。其实这次我决定要去尼泊尔，是一个特别，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说走就走， 经验丰富了嘛， 对，完全是没有一个预想。当然了，尼泊尔首先它是我梦想中一定要去的一个国家， 梦想中的， 对， 写过这个字儿， 对，写过这个字儿，就是我的那个游走世界的版图里面，尼泊尔是我必去的一个地方。 真的，你看看人家这才是去一点点完成自己的梦想。 老公说，去。不去不行， 对 呗。 对，老公说我也可以。 老公很实诚，对。 对，然后当时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旅行的主题，我说我飞越雪山来看你。 哎呦，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去尼泊尔的话，一定要这个飞越这个珠峰嘛。我们当时还特地选了这个飞机的右面， 可以看到。 对，是可以看到这个珠峰的。 好心细 啊，是非常美的那种，在高空上看到雪山的那种感觉，当时都心情很激动， 是不是？ 对， 老公说抱紧我。 好的。 开玩笑， 发给我，我害怕。 我们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表达情绪哈， 对，那 很激动，很激动。 对，那我们这次出行是从北京出发，那么我们从北京市先要到成都去转机啊，转机再到尼泊尔。那北京飞到成都可能2个多小时，然后从成都再到那个加德满都，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的话，也是要差不多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行程， 不是那么的辛苦哈。 啊，还好，因为我们还选择在成都，因为想吃个火锅，所以我们是第二天再飞，对，所以还成都住了一宿。 好的， 不错不错， 对， 我们的这个小乔不单是旅行达人，在蜻蜓 FM 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 是的，我刚才就想夸 他 的声音，对， 很好的， 真的吗？ 不一样， 咬字紧实，非常好听， 非常清晰，而且声音音色也很好。 是的，这是夸他，对不对？ 对呀， 好好表达哦。 跟你们学习。 我们今天说尼泊尔啊，其实之前因为你写过在自己的行程当中写过尼泊尔，然后有自己的规划，从坐飞机坐哪个方面都了解得很清晰。到达尼泊尔之后，你跟老公的感觉，就是出机场那一瞬间，有没有自己的感受？ 想知道特别真实的感觉吗？ 当然是， 当然当然， 我必须要 keep real。 就是我以为到了一个火车站。 是吗？这个机场是吗？ 对， 很巧， 是因为小还是因为？ 也倒不是，就是加德满都的机场不是说很小，当然确实也不大， 但是 它的那个感觉没有像我们的 T3 哎那么庞大，那 当然了， 哎这倒是真的没有，它就是很就确实很像我们国家某一个省市的这个火车站的那种感觉， 我懂。 对，然后出站也很。就是一层出去就完事了，对， 很 方便。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当时就是左边右边的那个围栏上都是站满了人，就接站的人，你能想象到那个感觉， 对， 很像车站。 哇， 对， 猪驼，哎， 对对对，差不多都是这样。 对，哎，是这样。 对，而且我们还很惊讶，就是尼泊尔人民真的非常友好啊，而且他们对中国人确实很好，他们中文都特别好， 真的。 对，他会直接喊你的中文名字。 小乔在哪？ 你好，猪驼。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尼泊尔还挺红的，就很亲切， 对，非常亲切。而且像我的那个向导阿牛嘛，他说啊，我是阿牛，是怎么，就他就是这样，很正常 啊。你们是之前就已经找好了一个向导？ 对对对，我们是找好了一个。 他们真的不是说走就走，还有规划的，向导都找好了。 不不不，你先找好一个向导，你就可以说走就走了。对，一切都是向导给你规划。 送一首歌，桃花一朵朵，浪花一朵朵，等等等等。 桃花朵朵开。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来到这种地方，其实你最初还是要简单的要做一下攻略的，包括它的天气、它的交通状况，你还是要有基础的了解的。 对，说到天气，春节去到尼泊尔，天气体感什么样？ 还好，单一就可以了。 单一就。 但是晚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看珠峰的那个行程当中，有个在加库特去看珠峰，还是要穿羽绒服，还是很冷的。 他们还 对，就是早晚的那个温差还是有的。 其实刚刚跟他聊之前，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特别喜欢徒步啊，户外。 对， 去尼泊尔比较合适。 对对对，尼泊尔是徒步走的天堂嘛。 是是是，他分好几个环线呢，好像是。 对， 有非常多的那个线。不过这个徒步也是要看大家的个人的这个体力也好，或者经验。 还有这个时间， 对，你要选择比较合适你的。我是觉得你要是普通的游客的话，去那儿哎湖边环走一下呀， 也就很 也不错了，对，也是不错的。 你刚刚说那个交通接驳哈，因为刚刚你一出机场会感觉这个不是个特别现代化的机场， 对， 你也理解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氛围， 对。 那比如说接驳，因为就一层嘛，没有上下， 对对对，没有那么麻烦，对，没有那么麻烦。 阿牛是开车来接你的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们的车相对来说停的是比较。怎么说？可以这样说吗？对，很随意，非常随意。然后就是阿牛接到了我们以后，走了那么2-3步就找到车，然后就直接开走。对，他不像我们那么规矩 啊， 相对来说。 我们用一个词概括一下，乱中有序，行不行？可以吗？ 他们好像已经很习惯这种 习惯这种方式， 对，他们倒是还挺乐得其中的。 你看，两位这个到达尼泊尔，一切的这个很顺利哈。 对， 到达尼泊尔什么时间？是白天还是晚上？还是 我们是上午的9点多，因为他跟我们有两个是两。小时时差，对，刚刚好，直接就可以去 酒店，就还是出去玩，先酒店入住还是先玩再入住？ 我们先去了，就是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去杜巴广场打卡。 啊，对，杜巴广场是一定要去的， 对，听它的铃声和鸽子哨声， 哦， 好有高度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 鸽子的，对， 然后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到这个杜巴广场，会是人流如织的，还是说可以让你安安静静的去享受这一份宁静？ 因为它受到了影响，地震的时候， 对，确实是，那一场地震。其实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倒觉得真的挺惋惜的，因为我见到过它就是地震之前的美，真的是盛世美景。在 地震之后再去了以后，那种残破感，还是让你内心很难受的， 很纠结的哈。 对，而且就是这个国家，因为很多东西都很慢。他做事情啊什么的都 很 慢， 效率很低。 对，所以就是你看这地震差不多要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多东西都还是在建当中， 还在建。 对，然后就是你看到经常就是寺庙就搭一根木头柱子就 支着，对，看到照片， 对， 是 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感觉会有一些不太， 有一些创意的感觉哈。 对对对，但是他们当地的人 还是很乐观的吧。 对，就是你看那个杜拜广场经常还是有人坐在那儿冥想，就不丝毫不影响他们。 对，支着就支着吧，挺好的。 啊，对， 那我你像咱们就会觉得啊，这是不是一个危房啊？ 啊，对对对 对 对， 他们无所谓，他们就内心好像很沉静的。 你看，他们还是很平静。 对，那有什么泰米尔街啊这些地方？泰米尔街是什么方式的街？是卖东西还是溜达还是感觉的？ 可以想象成是北京的南锣鼓巷吧。 哎呦， 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 你说以前的多漂亮。 对啊， 南锣鼓巷，你像它要是没震之前，有人入 资，对对，而且有很多就是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多他们当地特产，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商铺的是吧？ 对，商铺是一直都是有的， 还是有的。 对， 买什么特产？那个尼泊尔，对 啊，尼泊尔最著名的就是它的这个 是木雕，是吧？ 对对对，手工制品啊，它像木雕啊、铜器啊， 对，还有那种小钱包，颜色都特别鲜艳。 对，我记得当时就是大家聊天，就是说他好像仿佛进入一个色彩国度，就是对各，就你看吧，我们就会觉得现在叫什么混搭的那种颜色，他们就是各种拼啊，蓝色，就而且都是纯色的那种香蕉的那种， 对 对，还是很漂亮的。 对，而且它那个就是尼泊尔的手工制品真的是世界闻名，就你要去西藏，好多那一部分的手工制品全是尼泊尔过来的， 没错， 小西藏。 对 对，而且它的那个羊毛制品也特别好。 对对对，羊毛制品。 还有这次我们还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小羚羊的羊绒制品， 是吗？ 比我们的那个羊绒还要软，特别细的那种。对， 是可以贴身一点吗？ 非常贴身， 不扎。 对，小羚羊制品。 我觉得小乔的分享相当高级，非常棒，也非常的顺畅。 对， 下面呢肯定还有很多精彩的，因为熟了之后更加舒适。 是的，还没开始讲他们的徒步和看到的这些美景呢。 大家可以想，尼泊尔震后其实人民乐观，速度慢慢的， 很慢很慢， 色彩有斑斓， 对，而且它会给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 没错。 是的，今天结识了小乔帮主，以后有时间经常来我们节目。 对，欢迎常来啊。 是的， 我也希望 呀。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想起的勇气。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也不愿忘记你的眼。

先看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怎么说？ 对，他说尼泊尔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同意吧？ 同意，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啊！ 是的，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 Das Vivi 说，尼泊尔的最后一个下午，在这个有一个叫烧尸庙看人下棋， 确实是有，确实是有。 哇，这个名字看听起来特别恐怖。 主要后边还看人下棋， 对，看人下棋。 我觉得更那个怎么说？更刺激的是，我们在去那个烧尸庙的时候，旁边还有小孩在那个游泳。就这边就是烧完尸体， 了解了解， 哎，对，然后那边就是 他们就是习惯了， 对，他习惯了。 烧尸庙是真的是有 这个庙， 对，有这个庙， 这 个庙，对，而且它是印度教的一个庙。 哦，这个化身孤岛的蓝鲸，哎呦，这首歌啊，这个周什么来着？周什么是唱歌的那个男生唱女生的啊？他说想去稻城，我还想去西藏，我还想去尼泊尔。你看他这个目的地很多， 那还不错，他这几个可以连在一起， 对 对对。 他后面最想就应该快点长大，想慢慢去长大。 看他是个小朋友， 对，长大他就可以去看了。 好学生，有计划 啊！ 希望各位都达成目的地哈。 嗯， 我们说完了听众的留言之后，要听听我们这个小乔精彩的分享哈。其实你这几天十天是在尼泊尔， 对，十天的时间啊。 行程已经分布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我们想想你在尼泊尔住的感觉，因为你刚刚我们在访广告的经历说他们住的那些老百姓居住的那环境，也是挺那什么的哈，是不是？ 对，其实，在尼泊尔你看不到什么过高的楼啊。它基本上就是五六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而且就是从机场你出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恍然的感觉，就是它有点像古巴的那个，就是矮房子一群一层一层的那样的，但是它色彩没有那么 浓烈， 对，没有那么重，而且它有一些土色，就是因为它这个土街道土比较大，所以有那个土色在那上，但是感觉上是差不多的，对，但是我们在尼泊尔的几天住宿，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整个住宿是很便宜的，相对来说，可能对物价还是很便宜的，可能三四百就已经住得很不错了， 三四百住得很。 春节期间， 对，已经很不错了。 我的天哪！ 对， 去尼泊尔吧， 有很多徒步爱好者，可能住那个100多块钱就也不错的。 人家是背包客， 对 对 对，背包客也是不错的。对，所以我倒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放心。 就是物价还是 对，物价还是很便宜的。对，当然就是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真实的体验，就是它的卫生条件。 我们需要这个反馈。 对，要这个卫生条件，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怎么了？ 就比如说，我觉得必须要戴口罩，真的必须戴口罩，因为 风尘比较大。 全是土，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柏油路，它都是土路，真的是土路，崎岖不同的土路。因为这次我们从加德满都开车到布卡拉和奇特旺这两个地方，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7到8个小时这样的车程。 在路上？ 就在路上，而且它只有这一条路，那个路就是当地的人跟我们说那叫按摩路，你想象一下， 按摩路， 对，就是每天都是颠簸的这种状态， 然后 就 是 对，而且尘土很大。而它旁边就是悬崖， 哇，这太刺激了吧！ 就是来往双车道，但它旁边就是悬崖，然后又非常的大。 得找个有驾驶经验的牛哥开车。 有护栏吗？没有护栏， 没有护栏， 我的天 哪，直接是那个悬崖，对， 那太刺激了。 自驾的谨慎， 而且在车里我们都得戴着口罩，那个土腥味很大。确实是你有一次啊，对，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在泰米尔街，我逛着买点东西准备，然后天上就是下了那么零星的点那个毛毛雨，就混着那个泥在那个车上，就看到那个泥点子在掉下来。 哦，土太大了。 对， 戴口罩， 对，所以戴口罩我觉得很重要。另外就是还是提倡大家自己带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用品，像什么拖鞋呀， 酒店也有， 酒店 那 大部分酒店。 觉得这个床单需要自己带吗？也还好吧。 我强烈建议如果要是有这个洁癖症的人， 因人而异啊，对 对 对 对，我还是觉得自己带比较好。 这个描述大家了解了， 了解了， 了解。 对，那如果要是像喝水什么的，尽量 饮用水呢？ 饮用水他们的直接水是不能喝的 啊， 他会酒店会给你这个 瓶装水， 饮瓶装水，或者自己去烧一些水，但是不能喝他直接的那个水。 了解 了。餐食也要注意。 那就说餐食， 餐食 什么？ 就是一定要去比较相对大一点的餐厅啊，这是肯定的。路边摊 不能去吗？ 也不是，就是你可以 蹲地气啊， 但你吃完之后拉肚子呀， 容易 好吃，哎，好吃是真好吃，但是你也要对自己的肠胃有一个评估，如果肠胃很敏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 路边摊基本是什么结构啊？ 比如说，就是一个小车 啊， 对， 小车那种。 对，比如说像有尼泊尔人很著名的饺子馍馍啊这样的，对，但是还有就是咱们国家像怎么说，像方便面啊什么的放在一起，但是它是拿扑克牌吃的。 就是它没有勺子这样叉子这样的工具，它就是直接拿一个扑克牌插到你这个 四个炸。 对，我当时拿到是俩尖儿， 俩尖儿是吗？哎呦我天哪，我四个二， 发呀！ 对对，就直接就这么去吃，而且你又走在路上，尘土很大，就反正我觉得还是 去封闭的这个地方管的那些。 对对对对，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有自己当地的那个餐厅也还不错。 他们是整个就都没有叉子和筷子这种东西吗？ 反正路边摊上是没有， 都是扑克。 反正我见到的是扑克。 那个。大一点的餐馆里面有， 餐馆是都有的，餐馆是有。当然，你也可以体验他当地的手抓饭，基本因为他们吃饭就跟就是直接 印度啊， 对，差不多一样的。 懂了， 他们跟印度 不用扑克了，我直接用手。 这个做了这么多期尼泊尔的节目，第一次路边摊是用扑克吃，第一次干。 对，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我当时还想说这个东西我拿什么吃，然后他又说你拿。 他不是四方的长方形，这么快啊？你很麻烦的啊。 对呀，那扑克你也折不了，如果是一副新扑克的话，太滑了。 反正我也挺惊讶的， 了解了解。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带一点这个一次性的用具啊， 最好是 自己有，大家一些什么小筷子、小勺、小叉都可以带。 对对对， 真想那个在路边摊吃的话，那你还真的需要这些。 是的， 是的， 味道还是可以的， 味道很好，味道确实很好。 哦， 尤其如果你喜欢这个东南亚的这样的餐食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没问题的， 它有那些炸串什么的吗？也有吗？ 嗯，不太多，但是他们基本上就，因为他们主要吃的像菜花啊、土豆啊比较多，咖喱类的。 那么你都行嘛， 哎，我跟你说，我就想起那次去柬埔寨嘛，然后大晚上呢，我们从酒店出来逛，已经没有人了，天都黑了，然后就一个卖路边摊的，卖那种小炸串，其实他卖的不便宜，就合人民币四块多吧，然后一串就几块那个肉，看着我说这能好吃吗？但是实在太饿了，一吃真的是超级超级美味。 你看。 对，其实它路边摊都是挺好吃，而且尼泊尔很便宜。对 对， 它确实是挺便宜的。 物美价廉啊， 物美价廉。 希望大家多多去感受尼泊尔当地的风情哈。 嗯， 说到风景，有一个公园你们去了，这是不是探险的公园？ 是这样，我们这次的行程主要是在博卡拉和希望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博卡拉是一个世界这个徒步也好，或者说是爱玩滑翔刺激的，哎，可以都去那里。 嗯， 然后那个奇特旺的这个国家公园呢，是给我留下印象是最深刻的，就是它简直是自然到我没办法想象的那种自然，都到原始的那种状态。 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早晨5:30就起来嘛，我们6点就要，对，就要去感受那个在森林里徒步的那种感觉。 阿牛3点就醒了 啊！哎呦我的妈 呀！ 我的口罩呢？ 没有，他不要口罩， 他不戴口罩。 阿牛说：“我的肺已经经过这样的尘土洗礼了， 太习惯了。” 他很辛苦哈。 对，然后当时我们是坐了一条船，要开到那个岛里面。 嗯， 你知道那个船就是一个一根木头做成的那样的船， 那是竹筏子吧？ 独木舟嘛。 啊，还不是竹子，是木头，就是把木头掏空了啊。然后 是这样的， 对，像梭子船。 了解了解， 我懂了。 我们都是毛毛虫。 对，那根木头一定很大。 非常大，确实非常大，而且当天的雾气很大，因为森林嘛，它的雾气是很重的。好鲜 呀，感觉。 对 啊，是你觉得鲜吗？我 觉得 旁边告诉你都是鳄鱼呢。 我的天哪，这不是绿野仙踪吗？ 我当时 鳄鱼就是个反面人物 啊，小鳄鱼。 对 对， 因为旁边就是就水里面就是有两种鳄鱼，一个长嘴鳄鱼，一个对一个短鳄鱼。 真有鳄鱼。 真的有鳄鱼，它就在旁边。 它上来了吗？这啊，哎呀，没咬着，嘴太短了。 我估计太早了。 腿短。 对，我觉得太早了，它还没醒。而且鳄鱼也是可能，它只是远远的看着你，它也不太不会攻击。 它也很缓慢的，其实等等等。 对 对， 它生活在这里，它也习惯了。 对， 它也不缺吃的。大早上我胃还没打开呢。 多长时间可以到达那个？ 要半个小时才能滑到那个我们要徒步的那个。 有人工为你们服务吗？还是自己？ 对，有人帮我们滑，而且他还会帮你去讲解一下，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我刚一下船，可能也就2分钟，那边有两只梅花鹿，蹦蹦蹦就蹦过来了。 你看， 啊，就隐藏在那个雾气当中。 Nature 嘛，非常自然。 对，特别美，那个感觉，当时那感觉特别美。 哎呦， 然后就是天空，你就是因为雾很大，你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 啊， 啾啾。 对，就各种鸟声都有。 是吗？ 对，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他又说。你们静静的听，还会有孔雀，但是我们肯定是，我们肯定是分不出来了。 鸟们正在开例会呢。 对，开例会呢。 嗯，对，晨会。 啊！ 开个嗓儿。 对。 800标兵奔尼泊尔。 等等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自然的场景。 是。 而且猴子也就在船的旁边，就是那个岸上那种小。 这么自然啊。 很自然，真的是。 不怕人啊。 他好像。哎，见怪不怪吧？我觉得也 又来一波，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 对，他可能是早上起来觅食比较早的那一波的猴子。 哎呀，好自然， 好， 确实很自 然。 然后我们上了岸以后，就是向导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准备一下，我们要往里走。 他是带着你一起走？ 对，他会带着，因为那个地方，我说实话，如果不在我的话，我真不敢走，我不知道路在哪儿。 也太原始了吧？ 对，太原始了。然后他就 本没有路啊， 走的人多了， 对，就出了森林， 出森林啊。 他会拿着一个就是木棍，然后但是他当时第一个就给我们指，他说你看这个是，他说这个是老虎的脚印。 哇， 他第一个上来他说你看到这是老虎的脚印。 那个有回程船吗？他就是其实就是告诉你一些生物的感觉和印记哈。我在想那个阿牛是把你送的阿牛走掉了 没有，他就在岸边等着我们， 等着你们。 对， 在送完之前小心好。 我在这被蛇咬过， 有感觉，小心老虎交印。 对，哎，那会不会去在底下？因为都是那个丛林，然后也没有路，真的会有像蛇呀、什么各种 野生动物会出现。 这种会出现 吗？哦，我倒没看到蛇，但是野猪啊、白蚁啊还是很多的。 这是大公园啊， 天 哪，野生动物园呢、啊？ 这真是一个食物链，大到野猪，小到白蚁。 对，好好。 对，然后梅花鹿就在很远很远，它看着你，你看着它。 好漂亮，好漂亮。 你不要过来。 你穿的得严实一点哈。 哦，对，他头天他会跟你说，就是尽量不要去穿鲜艳颜色的衣服，不要引起他的注意。 对对对对，他们对什么各种颜色在去挑衅。 对， 他就会顶你，像野猪啥的。 是野猪说你什么意思啊？ 对 呀， 对， 是不是？ 去穿黑色就好了。 对， 我觉得穿 迷 彩、 黑白灰就好了。 对， 对，对。然后当天我们特别就是挺幸运的，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犀牛，而且我们当时是就是我们因为骑着一个大象嘛，然后我们差不多有三头大象吧，然后我们就真的是三头大象围攻一个犀牛， 围攻 也不是围攻，就是犀牛在那儿本来吃的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说哎，看见它了，我们就过去了。大象嘛，很又高又壮， 是 然后那个 老大吗？ 对，犀牛刚开始就只看到一只的时候，它没有害怕 啊。 然后当看到它有三只的时候，它发出的那种嚎叫声 啊， 我第一次听到犀牛的叫声。特别瘆人， 特别恐怖，是不是？ 很尖吗？ 厚， 哦， 而且很有穿透力。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叫 犀牛是个男低音。 对，犀牛说：“快 ，help！”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啊。然后向导说：“你不能再靠近了，说我们就远远的看看他就好。” 对，别真的吓着他。 对对对，犀牛也确实挺大的， 也挺壮的。 对，这跟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看他们这个叫什么忘了，这个叫做 骑得旺， 骑得旺。就他有些人是开着车进去，比如说非洲啊， 对对，有 这个可不是，这个没有什么，就在大象的背上走啊。 那如果要是不骑大象的话，我 可以走着 吗？ 是不行的。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坐吉普车，也有坐吉普车进去的， 但是就是没有走路的。 但吉普车我当时不想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吉普车本身声音有点大，我觉得它会吓走这个动物。 你可以能看到 的对，然后大象反而就是它本身就是动物，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声音很缓， 了解的，了解的， 对，也很安静， 好的好的， 就不会影响到太多动物。 好，这是旅行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就 是 有 可以有选择的， 对，找鳄鱼、梅花。花鹿、大象、犀牛包围，以后野猪的脚步，你们就是在这趟这个奇多旺国家森林公园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下来感受的时候，就用你的脚步丈量的？ 我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对，因为我要跟着向导一起去走，对，走完了以后我们才去骑的这个大象，对，所以就是那个2个小时，基本上我们就没怎么说话，就有点像倾听内心的声音， 大自然， 对，说真的，当时你也不太想说话， 对， 你也。就是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尤其看到那个白蚁洞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挺不喜欢那个白蚁洞的。 怎么？ 对，那白蚁，你想的成千上万只白蚁， 对，因为它真的是落了这么 高， 哇，真的 很高很高， 蚁巢， 对，蚁巢很高，就是土灰色的， 是的，你可千万不要去捅它。 对，我可不敢，我当时看的就是因为也之前看过白蚁的这个介绍，也 对， 挺 吓人的，但是白蚁很辛勤，那些都是工蚁们用唾液什么一下一下弄起来， 对，你看你一不小心把它碰了，你等于是把它的家都毁了， 攻击它就会那样了， 对， 啊，我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子。 对，就保持一个生态平衡。 对， 刚刚其实我们知道二位是非常喜欢户外的哈，也有滑翔伞的体验。因为大家说去尼泊尔滑翔伞去体验，对不对？ 对， 滑翔伞 是另外一个地方 要去。 对，这是去到博卡拉 。 博卡拉。 对，对，博卡拉的时间，我们其实这个滑翔伞我们还是临时起意。当时去之前他不太敢。 哦，就另外一半不太敢。 对，他还是比较害怕的。 哦、 说真的啊， 你没做过吗？ 对， 你做过吗？之前有这种经验吗？ 我之前做过什么降落伞啊， 哦、 或者什么？ 你还行。 对，但滑翔伞我是第一次。 哦，也是第一次， 嗯、也是第一次。 嗯嗯。 但是还好，我倒是比较喜欢这样的那个。 嗯、 哦、 嗯。 所以也是给他做一下工作。我说没关系，反正你来都来了嘛。 对对 对。 对， 来都来，你就去体验一下。 流程麻烦吗？流程？ 流程不麻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哦、 因为我们确实是在下来的过程中看到很多人有不舒服啊、有呕吐、 就是你做完这个行程之后、嗯、啊， 对，确实是看到了。 哎呦，还是有， 而且还是不少人会有这种反应。后来就是我体验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开到这个车开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 嗯、 它一直是盘山的路 啊、 嗯，盘山路， 我可受不了， 又是土路， 我就 哎呦天，那颠的， 对，很多人就已经不舒服了 啊、 嗯，而且上去以后基本上就是直接。有风，他倒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次给我这个做滑翔伞的这个教练、 嗯， 他叫黑龙老师、 嗯， 他是一个特技演员 哦， 对，而且他就是、 哦， 他很有意思啊，他是、 嗯、当地人， 对，当地人， 嗯嗯、 他就跟我说，他会先问你一下大概骑啊、你敢不敢飞高一点啊，或者什么、 嗯， 他会稍微询问你一下， 嗯嗯嗯、哦，那小子多高？多高算 高、啊、然后我跟他很兴奋的说，我说可以 随便 多高、哎、多高都行、 哦、 对、 哦、 然后他就说好，那你就听我的口令就行了、 嗯、 你上去准备时间很短，但是他就 太快了吧，你说这个 对很快， 尼泊尔朋友还显得很快哈、 啊、就我觉得他们这个还比较、 嗯、 就可能他习惯了 城市化的、 嗯、 对他习惯了、 嗯、 而且他会跟你说等风来三个字 啊，等风来 他 一定中文是 中文，他说一定要等风来， 对滑翔嘛、 哦、对 一 定要等风来， 嗯， 然后那个准备好了以后，就是他会给你戴上这个头盔， 嗯 啊，给你穿上这个身上的一个保护，然后他会跟你说啊，放轻松，不会有事的。 你们两个一起还是跟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 教练， 对，一个人一个教练。 哦、 嗯、 哦，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玩一点。 哦，那另外一半也是跟另外一个教练， 对，他 同时起飞是一个一个的飞啊， 一个一个飞，他得一个一个飞， 啊、他不能一下带俩、啊。 哦， 对， 他 一共有两 个 起降点， 哦、 所以他是分两边这样去走的， 哦、okay, okay, 要岔开的。 嗯 哦 嗯， 对，我觉得起来飞那一瞬间。其实没有什么想法的， 嗯， 就大家不会说啊，我多害怕呀，或什么的， 我恐高， 没有，没有， 没有， 反倒是你在那儿站着的时候，你会害怕。因为你已经站在山峰上，你要往下跳嘛、 啊， 你会这样觉得。但飞起来那一瞬间，谁、 嗯、 是没什么想法？ 就是 I believe I can fly 了啊！ 对， 真的是那种感觉。嗯、我就觉得 I believe I can fly 了。 哎呦，我真的觉得就是滑翔伞是我一直想体验的。 嗯、 对、 嗯， 这跟那个高空跳伞还不一样， 还不太一样， 对， 还不太一样。 它是直接是你把你放到一个高处，然后。就这样， 就直接平飞下去了。 对， 它不下就很多那种。 对，它没有这个下坠感，它直接就是就一瞬间的下坠感，就是起来的那个瞬间你会有失重一下下，然后你马上就因为风大嘛，它会给你顶上去。 嗯， 所以那个滑翔伞的感觉，你唯一的 嗯 感觉就是耳朵那个风啸的那个声音。对，这全都是这个声音。 哎，可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就是必须得有风才可以，是吗？ 对呀、啊，要不然它肯定起不来。 啊、这要是风大风小的，它、 嗯、 怎么能掌握呢？ 所以它选择的那个地形、 嗯， 为什么说博卡拉就是一个滑翔伞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嗯、 就它那个地形就是鼓形的，它那个山、嗯、 肯定是有风， 对，肯定是有风，而且它下面是那种像什么丘陵或梯田那样、 嗯、 一层一层的、 嗯， 所以它山尖上是有风的。 嗯， 等风来， 对，等风来、嗯、 落地还不会说就是 因为落地，因为下面就是那个费瓦湖、 嗯、 著名的费瓦湖，它你的所有的落地点都是在那费瓦湖、 啊、 确实很美， 漂亮， 好美， 那种感觉是很美。 这个哎，我们可以在高空拍照吗？ 他会， 黑龙老师会帮我们拍照、 啊、 对，你还可以录视频，我们这回拿回来好多视频和照片，对， 太棒了。 然后他会跟你说啊，你要冲这边乐，冲那边乐、 啊、 他会给你做这样的。 哎，黑龙老师你怎么拍着高湖高湖的照片？哎，又虚了，你是不是手抖了？ 高黑老奶是左左啊，很激动啊， 对，很激动。 对，就我们觉得出去玩啊，体验一些想要去玩的项目哈、啊。 嗯， 特别在尼泊尔这个地方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啊。 对， 不管你是就是比如说你去那个森林公园徒步的时候，听大自然的声音， 嗯， 铃声，我们音乐里的这些 嗯 念经的声音， 嗯， 你会觉得尼泊尔是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 嗯、 快乐是有快乐，但是你会想很多哈、啊、另外一半是你这次的伴侣嘛，对不对？ 对， 他有没有自己的心得？这次跟你因为精神上要升华的、 嗯、 对， 升华的， 升华的，对， 嗯，他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特别想去建设国家 啊对，想去见证一下，看看这尼泊尔到底什么样哈、啊、 对，而且才、啊、其实他一直在跟我聊，他说为什么就是 可能自然条件上确实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艰苦一点。 是的。 为什么他们幸福感那么强？ 是的。 这个他还挺，因为我们就经常早、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人很早就在那儿冥想。 哦。 啊、对，然后真的是很早，你也甭管这外面他是在马路上啊还是在哪儿。 不管场地。 不管场合他都会去在那儿。就即便是这边尘土飞扬他也是坐在家门口在那儿冥想。就这种感觉会给你很大的震撼。 好难得的体验、啊。 对，而且他说他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这种坚持和韧劲儿可能是他们怎么讲 骨子里的习惯。 对对对。 对吧， 嗯。 我们在这个节奏那么快的城市当中生活。 对。 很难停下来去想一想。 很难慢下来。 对不对， 对。 也尽量让自己心里边有一块净土哈， 嗯， 到尼泊尔把它拿出来。 对， 而且我就觉得在尼泊尔的时间过得特别的慢， 哦、 我觉得一天好像有26个小时感觉，也、可能我们起的本来也早、所以就时间会很长。 对，你到这种慢节奏的地方，你真的会，你的时间会被拉长和放大。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多事情都可以做。 对、对对， 不像平常这么紧张，可能一件两件事就做。那个就很长。 旅行的意义其中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线变得长。 对， 眼界变得宽阔， 对 不对啊？很重要。时间的关系，今天高级的分享到此结束了。 对，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小乔帮主， 谢谢， 非常棒的分享。 下次再来好不好？ 好啊，好啊， 会约你的哈。 对对对， 继续约，只要你有时间， 是， 就来我们就分享你眼看到的世界。刚刚他说他全中国都已经去过了， 对啊， 全中国都已经走遍了。 是啊，那马上这个三月开春，全中国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没错，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小乔帮主做客， 谢谢大家， 谢 谢。尼泊尔 是 一个让人心静的地方。 是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花